我可以吗？有资格幸福吗？真的会快乐吗？一切会好吗？太多莫名的想法，没有人解答。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最高法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提出律师调解在北京、黑龙江、上海等11个省、直辖市开展试点。今日，北京住建委发布了共有产权政策的系列解读。住建委解读称，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对于深入推进房地产的调控，进一步平抑商品房价格具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医改新政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根据患者满意度的调查显示，80%的患者对挂号服务的改变感到满意。北京每万人的发明专利拥有达76.8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6倍。科技创新对2016年北京经济增长贡献超60%。国际足联官网最近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呢积626分，排第57位，跃居亚洲第4。以拼搏为美，向行动致敬，讲述最美环卫人为主题的摄影展16号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共展出了16幅摄影作品，表现北京环卫工人积极向上、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优良香900近日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的测产验收，平均亩产呢1149.02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近期，首批中国制造的美国波士顿地铁车辆顺利下线，这批车辆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将在今年12月交付。 朵，爱情里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像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像花朵，属于你和我。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来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那平常的你是否在朋友圈里看到过很多心灵的鸡汤？有些呢能戳中你的内心，伴你度过阴霾，但有些心灵鸡汤呢虽然治愈了你，却暗藏营销，让人哭笑不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互动的话题，有关毒鸡汤。你有没有被哪些毒鸡汤戳中过内心呢？来分享一句治愈你的毒鸡汤吧。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的大型童话木偶剧《天鹅湖》的门票一张。接下来继续听到林忆莲的这首歌曲《词不达意》。 有些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